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Hello， 大家好，欢迎带翻呢个原汁原味先。咁啊，依然都系有翻个 Terry 嘅。咁上次讲个星座浅谈啦，就约略讲咗12星座，即系每个星体俾话俾大家听咩体，有咩代表性。咁自从上一次之后咧，咁亦都喺 Facebook 啊或者默喺 WeChat 上面我都 post 过张相，就解释咗即系一个兔仔咧，个 cosplay 个兔仔嘅人，咁用个图表嚟解释个张图，解释咗咩叫系太阳星、月亮星。同埋呢個上升星座，咁好多人其實都係唔係好明呢三樣嘢其實係乜嗱嘢嚟嘅。咁今次就唯有同大家再探討呢個啦。咁啊，所以星座淺談第二嚟嘅下半部分啦。咁都係歸一翻星座，其實講緊人類嘅心理學嚟嘅，都算係 part of 嘅。咁唔同星態再加唔同星座，咁啊有唔同行為同性格脾氣啦。咁啊上次都提及過噶啦。咁大致上咧，其實離不開係講緊一個色同三個我。咁啊，咩叫一個色咧？佢係講潛意識嘅，即係月亮星座啦。而響月亮星座代表人類對感情嘅需求渴求。咁呢樣嘢，如果你又講個例子嘅話，其實相信大家可能會睇過唔少 Marvel 出過啲電影啦。咁如果比較代表性嘅角色月亮星座嘅話，咁我會係以 Loki 同埋呢個 Iron Man 為主。點解咧？咁啊 ，Loki 係。大家有睇過電影都知啊 ，Loki 本身係一個孤兒嚟嘅，咁俾人收養，咁佢因為想渴望得到佢父親嘅認同，亦即係代表人類想渴望得到某啲情感所需。咁佢呢一刻個表現咗好淋漓盡致，都代表一個月亮星嘅代表型。而 Iron Man 亦都同樣係因為佢係對呢、這個對個秘書啊個 Pepper 個需求渴求需要喺佢身邊，所以亦都呢個係一個月亮星嘅代表。咁至於三我，三我指邊三我？即係講緊本我、超我同自我，呢個係心理學上面嘅嘢嚟噶。咁首先講咗咩叫自我先啦，自我即係太陽星座啦，即係講緊你本身人嘅性格。亦即係我上次響 Facebook 啊，或者響呢個默或者 WeChat 上面 po 過嗰幅相啦。咁你嗰個人佢本身就係個太陽星，亦都代表你整個性格嘅核心。咁呢個嚟講咧，其實喺 Marvel 漫畫系列裏面每個 hero 都有噶啦。咁呢個係講緊你認識咗整個之後，回歸翻你整個自身，你所應該做嘅嘢，嗰就叫做自我。咁至於本我，本我上次應該提及過咧，就講火星星座，即係人類嘅本能嘅需求，即係講譬如話你會嬲啊，或者某程度上咁講啦，等同聖經上面講個七原罪，飢渴應該係憤怒。情欲、贪婪、妒忌、暴食，人类最基本嘅渴求，你想嗰样嘢。而喺 Marvel Hero 里面咧，Hulk 同埋呢个 Iron Man 其实亦都可以淋漓尽致表现咗呢个火星星座性格嘅人嗰样嘢渴求。点解？即系Iron Man 大家都知啦，呢花花公子千万富翁，佢想点就点，佢因为即系叫我 deserve， 我想点，咁呢个系人类嘅本能。咁佢呢人表現得幾 OK 嘅，即係其實尤其喺第二集嗰方面，佢又頭半段啦，會有表現咗出嚟嘅。咁至於佢有句就成 ，I'm always in the angry， 即係佢經常性憤怒，因為佢嬲過先變到六個人。呢句説話係出自於喺呢個Adventure 電影嗰套睇嗰段嘅。咁亦都代表咗六個人嘅存在，亦都係佢強烈性表達咗佢本我人佢本身裡面嘅原始需求性格。咁好啦，到超我啦。咁超我其實有啲複雜嘅，其實超我係講緊係一個上升星座啦。你第一身 impression 俾人睇到係咩樣，或者你經過某一事大嘅事情，或者你經過歲月嘅洗禮過後出嚟嘅人格。所以上升星座係唔一定同一個太陽星座同一個宮，即係同一個星座嚟嘅。而呢樣嘢其實每個 hero 都有嘅，所以每個 hero 都會出現嘅，係啦，因為。你經過某件事，你先會突顯咗你個原本 hero 嘅性格出嚟㗎嘛。咁而整套嚟講就係、蜘蛛俠會比較明顯啲，蜘蛛俠會明顯係會你將三樣嘢 由呢個本我、超我、自我嘅進化表現係好明顯，即係譬如本我喺思想嚟講就佢一個僆仔啦，我想點就點啦。然後到自我嘅時候，我認識到我自己係有，唔係呢個超我，應該係超我先。超我就係我知道我自己 hero， 我想去服務呢個社會。咁到自我嘅時候，而我認識到我本我有越大嘅能量，亦有越大嘅責任。咁呢個係啲連貫性，所以蜘蛛俠佢嚟講係將呢三個我表現得淋漓盡致。咁而套落個星座上面啦，咁點解一定要話要楞埋呢幾個呢？其實係走唔甩㗎，因為你太陽星座係大家講我出世幾月，譬如我出世係四月到啦，金牛座係。金牛座可能俾人覺得貪錢，但不過佢上升星座未必係金牛。如果佢上升星座係一個雙子座咧，咁啊另外事啦。咁即係代表佢未佢俾人個印象其實佢唔貪錢嘅，佢係真係屬於學問者。因為金牛座俾人覺得好悶嘅，唔係咁中意 social。但不過雙子座啱啱同我相反啦，好動嘅，所以佢俾人第一印象可能會係如果上升呢個雙子。太陽是金牛，你會以為他是一個很好動的人，但原來實質他是一個金牛人。而金牛太陽金牛不是因為貪錢，要看他的金牛的星座落在哪個位置。太陽在金牛只是純粹說他是個人對這件事喜歡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他不是因為貪錢，純粹因為覺得我這件事有價值，所以我對這件事很在乎，而不是因為我因為貪錢。除非他金星星座是金牛座，咁就另外一回事啦。咁好啦，咁当然咁火星嚟讲，头讲本能啦。咁譬如话太阳同本能，太阳星座同火星座有咩相连关系咧？就譬如我以白羊座为例啦。咁白羊座唔一定系冲动，唔一定系霸道，因为太阳座本身白羊座就纯粹系一个佢好中意将件事，即系唔中意俾人哋左右佢做判断，所以。同埋冇乜耐性，所以俾人感覺佢嗰個有啲霸道。但不過如果佢個火星星座本能套攞到白羊座，或者任何火星星座嘅時候，咁即係代表嗰個人佢本身做嘢其實好鬼衝動，亦都好霸道、好戰喎。咁要視乎睇佢係獅子定係白羊啦。咁如果獅子係上升火星嘅話咧，咁啊直頭佢當係自己皇帝啦。我講乜一個皇帝嘅脾氣啦。咁月亮嚟講係講潛意識啦，人類對渴望嘅感情要求，輕唔輕重就要視乎睇翻月亮星係落喺邊啦。如果落喺水星星座嘅話，佢對感情傷害比較大啲。如果落喺火象星座嘅時候，咁啊另外一回事喎。咁所以基本上你要睇一個人算，即係唔好話算命啦，或者大家平時睇星座，幫人睇星座，自己睇，或者你想追女，或者你溝條仔，你想知道對方性格，唔好淨係單單睇個太陽星座，但係單單睇一個太陽星座係唔夠。咁最好當然係你可以攞到個全盤啦。點樣為之全盤啦？你要攞埋個出世年月日時間啦，走唔甩噶。同埋出世嘅地點。咁我上次都講過，因為呢兩組嘅組合出嚟，你每個地方所睇嘅星座嘅落宮位亦都唔一樣，自然會人嘅性格都唔一樣。咁你有咗一個太陽星座，有個月亮星座，有咗個火星，亦都同時有埋上升呢四粒星嘅情況，咁你大體上咧，要睇一個人都會比較容易啲，知道佢大體一個性格會係點噶啦。咁好啦，咁今次下半部分嘅星座淺行就講到呢度先。咁下次嘅就將同大家係逐粒星去解釋十二星座，即係譬如太陽星座嘅太陽星座十二星座係點啊，火星十二星座係點啊，咁樣原始啦。咁到時希望大家留意啦。多謝曬，拜拜。 喂，好，各位喂，今日嚟到呢度 Long Beach 話黐曬線啊！美國呢個禮拜全部都做緊喺呢個 Avenger， 咁眾人皆醉我獨醒啊！我唔係嚟睇 Avenger。咁呢個禮拜我嚟到 Long Beach Town Center， 嘩而家呢個禮拜六呢個好虛冚嘅，其實係全部 Avenger 都爆曬。咁但我係嚟睇 Kings 啊 ，Kings 呢套戲有咩咁特別呢？我一陣間睇完會同大家講啊。呢個係關於洛杉磯啊92年大暴動呢個 Rodney King 嘅故事啊。OK， 我一陣睇完再同大家睇真啲電影論。好，各位，頭先啱啱睇完呢套Kings 啊，咁樣其實咧講翻 LA 呢件發生喺 LA 大暴動25年之前，1992年咧，咁嗰陣時其實咧呢套戲係幾樣嘢差唔多平行時空咁一齊發生嘅。咁嗰陣時就因為呢個大暴動就始源於 Korean Town 啦。咁點解咧？ 就當時因為一單案啦，就係嗰個十五歲嘅細路女，咁啊懷疑佢偷咗支橙汁，咁樣就開槍打死咗佢，咁啊已經斷正咗噶啦，咁啊閉路電視已經影曬噶啦，嗰、那個即係嗰個韓國人開嘅便利店，咁啊錯手打死咗佢，但係後來個法官、那個白人法官咧就判咗佢雖然有罪，但係只係罰款$500同埋呢個守行為啫。咁嗰陣時已經引起好大動盪嘅，咁同一時間咧，亦都發生咗喺 L.A. 呢件事就 Rodney King 咧，就係呢個差唔多係 L.A. 嘅有名嘅暗角打鑊啊，就係四個辦警就係咁樣捉一個黑人出嚟打到佢半死啦，咁啊已經係影到曬同埋斷正噶啦，但係結果咧呢四個白人警察咧都係冇罪嘅，咁由於呢幾件事 cross over 咧。咁就引發咗呢個 LA 大暴動啦，就開始喺呢、這個South Central 同埋呢個呢、這個韓國埠啦，近丹坑嘅韓國埠裏面火燒城啦，咁啊但係講返呢套戲啦，咁呢套戲原來係幾勁嘅，嗰個陣容就係有呢個 Halle Berry 啦，呢個黑人第一首個黑人影後啦，咁啊同埋呢個鐵金剛嘅 Daniel Craig 啊，咁樣佢哋其實我感覺上啊，頭嗰半部咧就好似喺度睇緊一個天水圍的日與夜嘅黑人版咁樣，因為點講？講到 Halle Berry 係咁樣啊，領養嗰啲問題兒童咁樣，咁啊同佢講緊佢哋嘅生活，即係一個喺一個唔係幾好嘅社區裏邊嘅生活啦，咁樣咁啊。咁但係後半部呢就顯然呢就完全唔同啦，呢套戲就變得係好精彩，同埋精彩之餘呢，同埋佢寫實得嚟呢又有劇情，即係當然呢呢、這個故仔其實係幾件事發生嘅平行時空，跟住又講到呢、這個講到呢幾件事引發出嘅暴動，引發出嘅手掠啊，引發出嘅周圍放火啊，咁樣，然後亦都對呢一代啦，即係九二年嗰陣時仲係細路仔，亦住喺嗰一頭嘅呢一代嘅人咧，其實影響係非常深遠嘅嚇，咁樣樣咁啊，當然啦 ，Halle Berry 嘅演技就無可置疑啦，咁但係佢同呢個 Daniel Craig 其實又擦出一啲好奇怪嘅火花啊，因為 Daniel Craig 即係佢個角色應該係一個英國人，但係住喺一個黑人區啦，唔知點解啦嚇咁樣。咁當然呢個故仔就係一個即係構造嘅故仔啦，一個係非真實嘅故仔、劇情嘅故仔，但係佢係借 Rodney King 呢一件事去然後加埋啲新聞片去穿插成為一套都算係幾有娛樂性嘅電影啦。當然亦都唔係一個高成本啦。咁呢個禮拜係撞正嘅 Venture 咧，咁呢套戲我頭先入去睇嘅時候咧，我相信係得十幾個人睇啫嚇，但係戲院其他戲咧就爆滿啦。其他嘅意思即係 Venture 嘅 2D、3D、4D 同埋呢個 IMAX 啦咁樣樣。咁啊呢套戲我自己感覺上咧就係、是、其實應該咧就有啲歐洲同埋其他國家。我睇到嗰啲 end credit 裏面咧，有啲Belgium 即係比利時嘅投資者嘅。我相信呢套戲咧，就多數其實如果喺外國咧，應該係擺喺啲電影台嗰度播，或者係做啲 telefeature 嗰啲咁嘅嘢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嚇come across 嗰啲電影台睇到呢套戲係值得一睇嘅。其實係幾有意思嘅，因為撞正洛杉磯大暴動25周年咁樣樣而拍嘅呢套幾特別嘅電影嚇，喺呢度推介俾大家呢個禮拜電影輪。 你好，又到天下波經啦。 係啊，咁啊，今日就冇咗 Silas， 我 Alex 嚟咗啦。咁啊，呢個禮拜必然啊，梗係講 NBA final 啦。嗱，未 final 即係 NBA 嘅 playoff 啦。咁啊，我睇咗都有一個禮拜，有啲好 surprise， 有啲。又好似有啲奇怪，反而我今年睇覺得睇東岸嗰啲隊咧就好睇過西岸咯。你點睇啊，先生？ 東岸咧實力比較平均啲嘅，西岸就強弱懸殊啦。東岸好多場波我都好覺得睇得好賞心悦目嘅， 依排。 例如邊一場？ 例如啊，Cleveland 對 Indiana 啦。 喂，但係 Cleveland 我有啲跌咗眼鏡喎。阿LeBron James 係擒上嚟，唔係壓住嚟打喎，成隊隊有啲佢意義啊！而家到呢個 moment 係意義啊，但係佢係俾人成隊team係俾打壓住走上嚟嘅喎。 嗯， 唔同佢上兩季係。以一個王者強者姿態去贏嘅喎、 哦，深拋我覺得佢啲 defense 先冇咁好嘅，冇前一兩年 咁。defense 冇咁好啦，同埋進攻 開始已經有少少老化跡象啦，啲 defense。 嗯， 你覺得係？ 同埋進攻啦，進攻你冇咗 Kyrie 啊，真係爭好遠啊。 係啊，佢不嬲都唔係即係孭場 game 喺個背脊度打成場嘅人嚟嘅，係咪？咁你而家冇咗個 Kyrie 咁主力去攻勢嘅話，係唔同嘅。 哦，場場都打，好似打足咁滯咯，好似唔投咯，立邦都 係啊，冇得投啦，係咯。 打到真係見到佢啲汗滴到都係。 佢又叫，但上一場好似就話原本應該係 Indiana 贏嘅，唔應該係 Cleveland 贏嘅。你話嗰個咩有個 foul 啊，做乜嘢？我冇睇到，冇 detail 睇，因為。我都掛住睇咗另一場波，所以冇留意佢哋發生咩事。但係就有啲 surprise， 咯 ，Cleveland 打到2-2，唔係我 expect 嗰隊隊咯。反而喺西岸咧，我有一個仲 surprise 係 Portland 打掉 Orlando， 你見到已經搞掂咗啦。 死 掉 Orlando，Portland 係 Portland 輸曬 第三種子添啊，仲有。 但係佢係第三種子啊！但係雖然話係第三種子啫，你睇翻佢個 record 咧，其實佢同呢、这個 New Orleans 咧都係只係爭一場嘅啫，即係 Portland 第三場49場，而 New Orleans 咧48場，其實真係爭佢哋唔係好遠嘅啫。但你話佢橫掃04咧，我係有啲 surprise 啊！你點解會咁犀利咧 ？New Orleans 我發分析就係咧 ，Portland 始終一隊波咧都係冇乜深度嘅球隊嚟嘅。佢哋 playoff 經驗比較少咯，即係冇乜邊個主場。 通常咧 first round、second round 跟住就冇啦。 你睇翻 New Orleans 啦， 係啊係啊， 最出名啊 ，Playoff Rondo 喺度， 係 Rondo 啊，我哋打 Playoff 用嘅，佢平時 regular season 就坐 bench， 你唔需要睇佢個 regular season 嘅，你淨係留意佢 Playoff 嘅。 係啦 ，Playoff 嘅，呢個嗰時話佢喺 Boston 係咪？佢 Boston 都打過，冇記錯過嚇。 Boston 好犀利嘅， 好犀利 Boston 嘅，即係所以我覺得你話意外得，我亦都覺得唔意外，我覺得 Rondo 發揮佢嘅作用啦。 特別係Shoe Holiday stop 咗 Damian 係最犀利嗰個啦。 Shoe Holiday stop 曬， 係完全 shut up 嚇。就算佢有空位起手，跟住佢都唔入啦。Damian 真係 stop 到。 哦，咁即係大家都覺得04係意料之內嘅事嚟㗎啦，都。 Damian 係通常係第四個 quarter 就發圍㗎啦，第三 second half 啦嚇，又係射第四個 quarter 啦，但係佢今真係都發揮唔到。 消失咗。 是真的發揮不到， 真的看到我那些，我看完個 record 覺得咦，為什麼會零？ 我相信 Portland fans 會很失望，就是這樣被人掃出街， 一場都贏到，真的有些失禮，好在第三種子， 是啊， 他輸給這個是第幾種子？第六種子來的，大佬，有一隊隊 OKC 打 Utah， 這個眼睛跌到冷冷聲，第四打第五，現在 OKC 是輸緊，13是輸緊的。我就點解咧？佢 輸嘅機會好大 啊！三個巨頭嘅咯，有三個好大嘅 seven 有三個七頭喺入邊嘅咯喎，都搞唔掂，唔係話。 嗱 ，Carmelo Anthony， 我覺得真係唔得啦，15-6一場咁樣都 退化啦，退化啦。 你衝入去又入唔到波，射遠程又入唔到咁樣，咁但係琴日嚟講琴日打完今日係禮拜二啦，係咪？咁琴日打完一場。Westbrook 又有 early foul trouble， 嗰個又係奇怪嘅，點解 第二個 quarter 你有三個 foul， 你一定係 坐， 一定係 bench 噶啦， 仲放佢出嚟做咩咧？我哋想知道。 跟住得翻分幾鐘嘅時候，仲俾人 call 咗第四個 foul， 咁你 second half 你冇得打 defense 乜滯噶啦，基本上，人哋係要過去，咁我哋都要俾人過噶啦，係咪？嚇，咁Paul George 就 OK 啦，佢入到好多波啦，都算有啲交代啦。咁但係佢一個 hold 唔到咁多啦 ，Donovan Mitchell 又打得好，另外嗰個 Ricky Rubio 又打得好， 啊，仲有啊 Ingles 啊， 嚇，仲有個 bad 啊個 center 嗰個三分嗰個 Ingles 係咪叫 Ingles 嗰個 Ingles 係好似係 Ingles， 佢入咗連續入咗 你上一場你入咗三球三分啊。 嗯，所以好 balance 嘅你添，冇 superstar 但系 balance 添。 因為好多人都同我講就話，打 playoff 同打 regular season 你嘅 record 幾好咧，都唔代表你 playoff 定贏。 未必啦。 我睇完 Utah 打 OKC 場波咧，我直頭唔覺得 OKC 係一隊第叫第四種子或者頭號種子入去。即係我覺得係一隊唔知咩隊。 你呢、這個第四有啲 overrated 因為第四同埋第八其實差好少。 佢第四第五啊，佢係。 唔係啊，第四同第八 end up 個 regular season 嘅 record 其實 差 差 差 好少嘅，所以呢個第四係 overrated 啦。但係成個 season 啊 ，OKC 都係浮浮動動嘅，有時會輸幾場，有時贏幾場咁樣，一路都係啊 inconsistent 嘅。 嗯，因為我睇咗一場，我發覺 Utah 打嗰、那個。我唔係好識 Utah 啲隊員啦、 啊，我都唔係好熟。 但平均，我覺得佢哋係打得 average 嘅，每個人都做到佢應該要做嘅 position。反而我有 expectation OKC 嗰三個所謂個巨頭啊，呢、三條柒頭。 兩個啦，我不嬲都唔覺得 Kamala Anthony。 Kamala 當佢係啦， 亦都開始老啦，真 係 又。 但就完全係好似冇一個 chemistry， 冇一個化學仲喺度嘅喎。我唔知佢哋喺 regular 係點樣跌跌撞撞入到嚟。 但你要睇翻佢哋都唔係好多時候三個人同一個時候出嘅喎。 係 pay off 嘅時候我都好奇怪，點解會咁樣 rotation 嚇？佢哋 regular 時都唔係三個齊齊出動。 大部分好唔係唔可以話大部分啦，好多時候都唔係三個喺出邊嘅。嚇 pay off 都唔係，我有啲出奇啦。 嗯哼，嚇點睇呢邊勢？你覺得？ 我覺得。OKC 都是三個黑洞在那裡我覺得他的傳波都是比較少的ball movement 比較少他 們、就是、是比較少 suppose 是要多一點 是他不夠ball movement 他衰在ball movement 上面因為我覺得打球呢就是個人技術緊要啦但是你看看 Golden State 那些 ball movement 很犀利。 是啊是啊。 好像 Houston 的 ball movement 很犀利你看看 Philadelphia 的 ball movement 很犀利。 Lakers 贏球的時候都是要因為 拍 很多 pass, 四五個 pass 才去射。 你不可以成日都是靠浪射啊衝埋去啊我覺得已經不得了。是 嗯 即係嗰三件黑洞都係做埋，今年都下年都唔會存在嘅呢三個黑洞。 應 該過 Josh 嘅話，你輸咗呢個 series 嘅話，你真係冇 reason 去留低 OKC 喎。 留喺度做乜啫？ 真係冇。 你下年咪咁打法。 係啊。 下年就係你已經知道下年都會輸，咁你做乜留喺度啫？ 係啊。 佢 po Josh 嘅黃金歲月， 即係佢嗰啲可以有 potential 嘅 啦。係啊，廿六七歲一定穩。所以我相信佢已經過咗嚟九成嘅啦。如果你輸咗呢個 series 嘅話。 咪好咯，睇波咗再得，我都想 睇波咗。 我都想睇佢啊，都即系佢系咪话会嚟 Lakers 定系真定假咧？ 佢不嬲都想嚟 Lakers。 你谂下，平时一最顶晒笼，成个 season 睇两场嘅啫， 吓、啊， 即系一场系 Clippers， 一场 Lakers， 东岸嚟一场啫嘛。所以啲波咗成日成日睇好开心，应该都。我会买飞睇啊，波咗。 系啊，佢都讲得明 ，Lakers 见到波 OKC 嚟嗰阵时，个个都几开心啊。佢一定感觉到系啲人系欢迎佢。 梗系中意波咗打得好得得。打波好 睇，打得好，幫得上有。 係啊，咁即係呢個翻嚟咗嚟咗 Lick 都未必變黑洞嘅，都可能係一個救星嚟嘅。 係唔同啊，真係會唔同啊。 耶！嗰個 OKC 睇完之後，我睇完到佢覺得都唔知咩隊嚟嘅，我睇到都眼火爆嘅。 你再睇翻 Houston 都係啦 ，Houston 對 Minnesota 得一面倒都係唔夠抽。 係啊 ，Houston James Harden 有一場唔知都熄咗火啊，但係啊。 誰 射一個啊 Chris Paul 帶得回去即是他們輪流都搞定 是啊通常一個借呢就即大部分時間當然是 James Harden 背起對添、但 James Harden 不入的時候嘛 Chris Paul 就上到 是啊我 Chris Paul 今年肯定很嗨 應該很正 今年我覺得 Chris Paul 我覺得他應該他想著 入到第二 round 先了很大機會可以 隻手指那個嗰根戒指凹到呢度噶啦，應該真凹落去啦。 我原來我右傷個手指， 右傷手指就唔會啦。佢死蟹都肯定保住自己啦，傷佢都走出嚟啊。 成個都係打 pay up 嘅時候傷。 嗱，我有個大膽假設啦，我就跳咗嚟講啦。我覺得係 Leon 會對 Houston， 我覺得Leon會做低 Golden State 啊。 但係要睇下 Curry 出唔出到嚟啦。 Curry 應該出唔出到 ？Curry 係呢個 series 唔出嚟啫，但係佢下個 series 出嚟喎。 唔係呢個 series 你過唔過？即係我講 Leon 呢個 series 過唔過都係成問題啦。 咪係咯，佢如果 出唔出到嚟，我真係唔知佢幾時出翻嚟。 佢下個 round 打 Golden State， 即係而家 Golden State 打 San Antonio 係3-1啊，阿 Curry 即係佢4-1贏啊。 應該4-1㗎啦。 今晚打埋。 今晚打埋啦。 今晚就收佢皮㗎啦。 收皮。 收皮㗎啦。 上個禮拜都係奉水俾佢嘅啫，都係。 佢打到場嘅話，咁咪喺主場贏人威啲啊嘛。你諗下，喺翻自己 Oracle Center 主場贏人，賺多場飛錢 ，OK？ 唔係你輸多場嘅話，喺 New Orleans 唔係喺San Antonio 都贏得到佢哋啊！咁你拜多再拜多兩日俾阿 Curry recover 啊！ 即 係 為咗 唔係，我睇佢未必咁夠姜嘅， 未咁夠姜嘅。 問啦， 輸多場 話上咧 San Antonio 啊嘛，咪先？雖然阿 Pop 啊慘啲，阿 Pop 就老婆死咗， 係 即係搞到佢都唔開心啊！ 咁但係現實歸現實啦，都要打波㗎嗰啲。咁我睇佢個樣今晚四一㗎咯喎， 應該四一。 喂，但係佢四一之後，佢嗱嗰陣時打 New Orleans， 我就覺得 New Orleans。打高 輪先 未必出得嚟啦。你即 係你頭先講話 San Antonio 其實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我諗 San Antonio 啲 fans 好憎佢 Y 嘅。 哦， 嚇，因為你唔出，你基本上係可以出嚟打嘅，但係你得 play up 你都唔出嚟打喎。 嗱，你知唔知啊？佢話咧，成個 team 揾唔到佢 Y。 點解？呢個我聽過個消息嘅。 佢話 text 佢唔復。 嗯。 阿 Pop 打俾佢唔復，冇人揾到佢啊，消失咗。 佢做乜差嘢咧？佢？ 佢嬲啊 ，Pop 咯！ 你係即係我哋唔知道咩事啦，真正發生咩事？ 因為咧 ，Kawhi 咧都係野孩子嚟嘅。其實 Kawhi 咧，佢喺 Rivers 長大嘅。 嗯， 係啊 ，Rivers 係 佢個老豆係做 car wash 嘅。我查過佢嘅 background。 嗯， 其實佢係一個 wild boy 嚟嘅。可能佢頂唔住啊 Pop 嗰啲軍訓式嘅領導啊，所以係啊，所以屌你咩唔撚得你話？识捻到佢， 电话转埋，就系咁下年佢去边度呢佢仲可以，如果唔打就闹 交。我加嚟 Lakers 啦， 又嚟 Lakers。 但系 Lakers 有冇咩钱啊？ 话想请佢喎。讲真啦，我个 呢排一定系要揾 superstar。 我个人认为啦，如果阿 Kawhi 就应该 Lakers。如果佢唔係 Lakers 嘅話咧，出到 Lakers 就應該哇不得了， 不得了！但係 Lakers 都冇咁多錢啊，係嘛？ 有，所以 Kawhi 要如果係今年嚟咧。就是一定要吹噶，吹走啲人噶。你肯願意吹啲咩？或者你願意等多一年，去等佢做 free agent， 等佢嚟咧？ 我諗 Cliff 係有本錢，我哋咧 Cliff 係有本錢捉佢過嚟啦。 我開頭好 high 啦，我好想啊 Kawhi 嚟緊呢一年過嚟啦。但係諗深一層，一年啫。如果等一年可以唔使吹走啲 Young Core 嘅話，其實係好好 啊。咁啊係啊，呢個 Nick 而家開始今年打得算。即係雖然冇得入配好， 今年拉尾好咗好多咯， 好多呢幾年頭幾張十幾人 啦，你好多傷兵嘅其實今年 Lonzo Ball 又傷咗好多次 ，Lonzo Ball 又傷咗 ，B.I. 又傷咗 ，Lonzo Ball 應該就即係夠經驗，覺得佢，但係我始終我都係唔係太中意佢，我由斯特林開始到而家都仲係覺得麻麻地。 你要睇佢下年即係 最好 嘅 下 年，唔係我覺得我波仔今年會off season 應該練射波啊。佢罰 球，佢個罰球好， 罰球你唔撚得啊！ 我覺得一個咁嘅加可以咁差，我哋 嘅收你去唔到差個 percent， 你真係唔好出嚟。 唔好打 七成係冇七，最基本嘅， 好似低過七成啊！ 佢低過七成， 唔係係咯，仲衰，仲同阿 Shaquille O'Neal 嗰時冇分別，咁你有咩用咧？你話打格？ 唔係啲人學，就話威後同紐瑞講都話，你一生一代啲年輕人，你睇 Ben Simmons 都係啦，罰球都冇嘅。佢就唔練罰球嘅，都係練交波啊、post up 啊、罰球梗係冇啊。 得嘅，唔練罰球點得佢哋嗰啲咩？ 哇 ！NBA 罰球好緊要㗎， 係啊，好緊要㗎。你估你真係 Shaquille O'Neal 啊 ？DeAndre Jordan 都係咪請我特登請個教練去？佢驗曲咗啊！佢啲 free ball 五十幾，挨近六十咯。 啊！ 你諗下 ，ten percent 就好多，平均佢一場起碼射六球到七八球，多咗六球罰球啦。ten percent 就多 half point 嘅喎。即多成分啫咯， 係啊，好大分別嘅。一分，因為你令到人哋感覺你臨尾嗰一分鐘，你贏一兩分嘅話，我都唔敢俾個 center 出嚟嘅。如果佢射罰球唔好， 係啊，嗰個好緊要㗎，嗰個兩分。即係你我哋話齋，就算俾人foul咗都好，佢射得到嗰兩分，佢代到啊嘛。你反過代唔到，幾出去把鬼 我一定出去foul佢啦，係咪？ 係啊，你foul佢咪？誒，擺明佢foul佢仲好，嘥佢兩球。 只要冇俾佢起到收入到波，係咪？ 係啊， 就foul佢。 嗱，咁啊 ，New Orleans 對 Golden State， 我就睇 Golden State， 你睇 New Orleans。 我啊拗頸嘅啫，其實。 睇下 Curry 出唔出到嚟。 你照稱嘅話，對 Golden State 照稱 Golden State 啦，始終都有 Draymond Green 係咪？ 喂，咁嗱，你睇啦 ，Houston 打 Oakland 打 Utah， 嗱，我當 Houston 都贏緊。 咁 Houston 就贏緊㗎啦。 我當 Utah 都贏緊㗎 ，OK， 四十三個黑洞都搞唔掂㗎啦。喂，咁你 Utah 應該抽唔贏 Houston 㗎啦，個樣應該都。 難啲啦。 抽唔贏啊，冇乜。 抽唔贏啊，因為 Hilton 今日真係好強。 嚇 ，Capella 又可以加。 哇 ，Capella 依家好似 我冇得打， 大猩猩咁 樣。沙咁樣嚟。 佢真係好勁啊，打得。 嗯。 之前成個傻仔咁樣四肢冇力，依家搶到 rebound。之前你真係你諗住真係佢冇力㗎，你頭兩季睇真係。 食個軟骨散咁樣， 係軟骨散，依家真係幾好力啊！依家 我會想睇啊，佢點樣加啊 Donovan Mitchell 啊！ 我就反而睇，我有興趣睇 Hilton 打 Utah， 即係雖然 Utah 個成績你我哋睇到佢差，但係撳住嚟打，我覺得係一個賞心悦目嘅比賽嚟。即係可能你預佢輸，但係起碼佢。抽得落嗰下，我覺得好睇喎、 我覺得頭兩場會係 close game 咯。 你覺得係頭兩場 close？ 即係你覺得可能會一一嘅都會埋單。 我覺得會可能 冇啊 ，home court Hilton 會贏得兩場嘅。 四二四一咯，我覺得四一啦。 咁啊，呢個就西岸啦，嗱東岸啦。頭先講完啊 ，Philadelphia 啊，我呢個係錄影之前啊 ，Philadelphia 贏咗㗎啦，贏咗㗎啦，咁啊贏咗四一 ，Miami 就拜拜啦，啊 Dwayne 啲都。冇啦，咁啊應該退休噶啦，打埋佢都算係英 雄。我應該會下年都會打 DVA。 仲打佢都三十幾歐， 三五六啫。 佢會打，因為佢重金禮聘翻去噶嘛，起碼打一年啦，最少。 最少打多年。 打佢都好似都唔得嗰啲數字，係咁跌跌下，跌跌攻，跌跌攻噶咯喎，佢都。 我覺得 marketing 嚟嘅。 咁啊係，對 Miami 嚟講，佢係一個 star 嚟嘅，係一個。咁啊 ，Boston 對 Milwaukee 啦， 點都要俾翻啲錢佢啦，係咪？佢嗰陣時賴阿 LeBron 嚟嗰陣時，自己卡人。 哇！如果唔係佢賴過嚟啦，佢邊度攞到？ 係攞兩個，攞兩個，好似攞兩個 ring 係 咪？ 係 啊，係啊。咁你仲到最後，你仲唔肯俾翻佢添喎？佢係吹走嘅時候，佢都唔想俾 offer 翻啲高啲人工，俾翻 DV 喎。 咁而家就翻翻嚟，咁就 所以 吹翻翻嚟啫喎，都係 吹翻翻嚟係乜？咁你都要俾翻啲人工佢啊，係嘛？因為我俾我係 superstar， 我都唔會買 Miami 啦，係嘛？ 咁啊係，呢個你又覺得啱嘅。我覺得佢哋都有少代薄，即係對佢唔係太好咯。 你做 PR 都要做翻出嚟啦，係咪？俾翻佢一年。 因為我係有奇怪就係、是、季中嗰時候你吹咗佢去 Cleveland， 因為佢其實等於好似 Kobe 咁樣，佢係一個中心一個靈魂，就算佢打得唔好都係一個中心人物嚟。你點會吹走佢？即係個動作係好奇怪。 你嗰陣時個成績唔好啊 ，Cleveland 係咪？ Cleveland 嗰時開頭嗰時係啊係啊，但佢嗰時打後備，佢唔係打正選噶嘛。 咁所以咪，如果你吹佢成洗曬牌，淨係留 LeBron， 因為佢吹咗啲人，其中有一個目的當然係呢個 season 啦。第二個目的就係希望 Cleveland 都想留翻 LeBron 噶嘛。咁你如果你成績咁差嘅時候，你冇乜去 power 去嗌 LeBron 留翻低嘅，係咪？所以就全部換血啦嗰陣時。 哦，都啱嘅。咁 Boston 對 Milwaukee。 我咧，我開頭就好中意 Milwaukee 嘅，但係 Milwaukee 打拉尾都係速，都係難， 可能唔夠經驗啊， 都難打啦。你睇下第六場起翻 Milwaukee 可唔可以去到3-3啦？如果第六場起翻3-3嘅話咧，有啲氣勢喎。 咁啊，打得比啦，第七場。 哦， 有機會，我都係 有機會啦。我希望 Milwaukee 贏啦，我好中意 Milwaukee。 你都 Milwaukee， 我中意 Milwaukee。我講過兩年啦，我連續下 啦。啱啱今日贏咗第三場都係 close game， 都係幾分啫嘛。係 啊。 有機會啊！ 咁啊，另外嗱，兩隊你講咧 ，Cleveland 對 Indiana 啦，呢兩隊，我啊覺得 Indiana 有機會嚼低佢啦。 我咁睇， 我都咁睇， 我都想 Indiana， 我都想 Indiana 贏。 我依家都好憎 LeBron 神啫。 你對佢有咩仇口咧？ 唔係，我覺得佢。 佢好中意鬧嗰啲天美嘅成日，我覺得係。 係啊， 就係 on court 嘅時候啦。 係啊， 佢要以佢好似大帝咁以佢為中心啊，全部都要。 所以你啲人唔中意打 Kobe 同 Kobe 打嘅話，亦都唔會中意同 LeBron 打嘅。啊，咁所以你 LeBron 嚟到嘅話，會咁 demand 啲後生仔話點樣走點樣走，我覺得唔係一個好事啦。 嗯，即係我就唔中意 Clifton 嘅，老老實實。咁啊，所以我都係，即係我都係鼓勵 Indiana 嘅，我就自己。我啊，直情就對波我都唔中意。喂，咁 Toronto 對 Washington 啦，喂 ，Toronto number one 嚟嘅咯，佢打包尾嗰、那個都打到咁嘅樣，會唔會有啲失禮咧？二喎而家。 Toronto 都不嬲都係 playoff 唔係咁 差。但係佢 regular season 係打到659 贏啊！再一次證明 playoff。 系同 Chris 两回 事，系 两 码事嚟 嘅。 两回事啊 ！John Wall 未翻出，未出翻嚟添啊，好似 出翻嚟， 出翻嚟咯， 出翻嚟，出翻嚟，出翻嚟，出翻嚟。 所以先打二，先觉得佢奇怪 嘅。嗱，我觉得咧， 油麻灣勝利場嘅，係咪啊？ 呢個咩？呢個叫做咩？ 銅鑼灣圖。 銅鑼灣圖。 氹仔浸蛟龍呢個。氹死咗喺 Washington 呢度。唔係，其實你我覺得咧，我 prediction 就係點咧？ 嚇！ Philadelphia 應該會去到 Eastern Conference Final。 係。 應該冇問題。 但係如果佢 Philadelphia 對波上又未必咁抽得。 唔怕，冇事。 真係咁有 啲 match 好好， 一定冇事。 但你話如果嚇，我覺得如果 Boston 學你話齋輸差咗嘅，佢反而 Philadelphia 打 Milwaukee， 我就覺得 Philadelphia 嘅贏面大啲。但係個 Boston 就難喎 ，Boston 危危地 ，Boston 經驗學你話齋都多喎，佢哋唔係散流攤喎。 但係 Kyrie 又傷咗啦，係咪？另外一啲都係後生仔，得個 Al Horford 一個係大少少。 喂，咁即係話 Boston 對 Milwaukee 都可以穩穩地喎，可能佢都可能。 唔出奇啊！你連輸兩場唔出奇嘅， 隨時速嘅。 但係當然 home court 係好大 power 啦，啊！如果係打到第七場嘅話 ，home court 係一個好大嘅。 好大嘅，但 Toronto 就真係 我 prediction 咧，應該 upset 嚟嘅。我 payoff 未開始，我都話會 upset， 仲未出現，仲未出 upset。 因為我都有驚係，我都會覺得係點解咧？學你話齋，你話 New Orleans 打 Portland 嗰場波。Playoff Orlando 喺度打完之後係四零掃人，咁即係話 Playoff 係一個另一個境界。咁如果 Toronto 要呢個打法嚟話咧，我覺得佢有機會俾人掉低嘅喎，真 係。我覺得唔出奇啊！我覺得呢、這個我 tip 啦，就係 Washington 會贏呢個 series 咯。 Washington 我 tip 就係啦。而第二個 bracket 就係 Indiana 會贏呢個 series 咯。 哇！咁呢兩隊。對，真係跌到眼睛啷啷聲噶啦！ 我講一個 crazy 嘅 prediction 啦。係 啊， 第二 round 咧就係、是、Washington 對 Indiana。 呢、這個我都覺得好好睇啊！呢、這個 哇，如果係啲勁嘅 team 走曬咧，咁啊真係 Philly 可以打 final 咯。即刻倒翻幾手嚟又要，即刻有兩場又要即刻倒翻幾手咯！我哋要。 我唔怪得啦，因為你落咗注落。 落咗注落，睇下邊死個死人樣，我就死期狗。 Washington 對 Indiana， 然之後咧就係 Philly 對 Milwaukee。 哇！你咁樣買得中呢條 line 啊，我哋發啦金鋪。 咁啊真係變天啊 ！Toronto 又走 ，Cleveland 又走 ，Boston 又走，你三個都走咗啊！ 我個 prediction 咧就 係呢個係睇你係咪買咗，你買落去啦。我想覺得你 我買咗 Philadelphia 啦， 唔怪得你啦。 我買 Philadelphia 贏。喂 ，Philadelphia 上到第二 round， 我覺得都 上第二 round 都 OK 嘅。我覺得佢 OK 嘅， 應該冇問題，因為佢哋打法咧，即係你睇佢啱啱睇完我贏嗰場波，真係好多ball movement， ball movement， 係啊，即係打得好好嘅，真係 入波都係 assist， 係啊，同埋哇 ，JJ Redick 同我哋夾到冇得再夾，天衣無縫，射手 呢個 射手製造射手，你睇下佢 Clipper 啊 ，JJ Redick 打 Clipper 嗰時啦，由朝走來走去，走來走好似老鼠俾火燒咁樣。 等到你空位先等人嚟交個波俾你。 係啊， 只乎連蕭紅賢嚟到咯。 佢唔好走咁多啊。佢以前咧睇佢 Clipper 咧，走到佢咧暈冧滯啦，真係我同佢講。 頭全部喺三分出邊一路喺度跑。 係啊。 Baseline 跟住再跑。 佢有人同佢做 screen， 有人同佢做 cam roll， 佢又冇事啊。嗰班撚樣嘅 Clippers 唔交波，呢間佢打得幾啱啊！佢個 average point 啊，多成三四分啊，多四分，多四分啊！平時喺以我所知，林文有冇吹水先？ 四分都 應該我四分啊！我見到佢啦，佢喺 即係你係同一都係打正選啫嘛，係咪？佢年紀仲係你仲唔細嘅添喎？你上咗嚟，如果可以攞得多過四分嘅 average 啦，其實 好多噶啦。 啊，好多，因 為即係雖然係平均數，但係已經係唔同噶啦，已經係，即係話佢哋平均佢每個進攻嘅 pass， 佢嗰個advantage plus 嗰個進攻係有作用喺度嘅。 係，你睇下 Doliva 咁樣，你如果睇翻 JJ Redick， Oh my God， postseason 啊，睇下先，佢依家 postseason 啦係廿分咯 average， 佢 regular season 幾多啦？睇下先。 Doliva 走得啦，佢都仲。 我覺得佢會俾人踢。 踢 Doliva 炒得啦。 係時候咯，我覺得。 係時候啦。 係時候啦，呢隊。 Jerus 佢上咗去做咗經理，已經係鋪路嚟㗎啦。 嚇！ 應該咧，如果今年嘅話咧，佢執包袱㗎啦，可能依家可能賣緊屋咯，你唔知。 Steve Ballmer 有啲乜嘢原因要留你啊？ 冇， 真係冇留。 除非佢可能捉住阿 Steve Ballmer 痛腳。我其他谂 有乜所谓嘅，有咩痛脚啫？ 即系咁讲啦，我谂下，无能， 唔識呢隊波，俾個仔擔到正選都黐線， 黐線嘅 我真係黐線，佢即係已經公司完全分明出曬面噶啦， 嗯， 都可以玩咁耐喎。 係啊，你 Chris Paul 都走嗰陣時 ，Chris Paul 都走啦， 都係同阿 Steve Ballmer 講話唔中意 Doncic， 我要走啦。 係。 係啊，佢走嗰陣時嗰個禮拜定係嗰禮拜啊 ，Steve Ballmer 特登同佢 one on one 傾偈嘅。 嗯， 跟住 Chris Paul 自己講翻出嚟，我同佢講我就係唔中意 Doncic， 跟住要走。 咁啊，應該炒啦，去到冇咗個 star。 講真啦，其實我覺得 Chris Paul 喺 Clippers 如果係 Doncic 領導，其實唔關 Chris Paul 事，係 Doncic 啲 coaching 有問題，我覺得。 嗯。 It's all about coaching。 但當年嗰時佢 Boston 都仲捱到幾夜，仲贏到冠軍嘅喎、 哦。哇 ！Boston 嗰啲人好 hungry 啊，大佬。 嗰年你 Kevin Garnett、 安道 夫嗰啲個個都哇，真係好似十年冇食過飯咁樣。 啊、 真係 㗎！佢哋真係三巨頭。 安道 嗰個三巨頭真係巨頭啦，嗰時真係三巨頭啦，嗰啲就。 仲有個射手嗰、那個 Ray Allen， 四個 好犀利嘅。估唔到佢仲射得嘅嗰時，我以為佢唔得嘅啦嗰時。估唔到佢嗰時喺 Boston 度仲抽得喎。嗰時我都跌曬眼鏡嗰陣。 神射手， 而家冇咗。咁啊 ，Clipper 就真係炒佢啦。你真係講起嗰三個巨頭，諗起 OKC 嗰三件黑洞，你就真係攞老命啊！真係。 冇啦。 其實 Stephen Adams 都唔係差嘅 ，Steve Adams 即係個 center，OKC 個 center。 阿麥佬。 嚇！但係趁埋你。我覺得是 coaching 的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整隊波影響，我覺得我看完之後覺得對東西是爛爛地，跟 Clipper 沒什麼分別的，我覺得 是 coaching， 你沒可能第二個 quarter 都還比 這個就是有點奇妙， 真 的、 就是、未見過， 即是他跟 Russell 有仇呢，他就 你怎會有比令到自己的 star 在 first half 那裡拿四個包呢， 沒最後跟他有仇呢，就我覺得是為了這件事，因為我想不到你， 不如我們講 final prediction， 好， 你 final 東岸 Philadelphia， 嗯， 你真系中意到佢發癲喎！你買重咗佢，買幾次我就知道。 西岸 ，Houston 啊， 不過老實，我都覺得，我都覺得係 Houston 多嘅。但係我就想知道 Houston 同Golden State 喺 Regular Season 對抽嗰時，邊個贏多咧 ？Houston 贏多， 好似係 Houston 贏多，好似係。 我唔肯定呢樣。 Houston 係3-1啦，應該要贏多少歲？ 嚇！但係你第四場可圈可點咧，如果冇咗 Curry 嘅話， 係你冇得 Curry。 是喎，呢個係喎。 嗱，而家咧，我 predict 最後西岸呢邊啊，最後打爭入 final 嘅啦，必定係 Houston 同 Golden State 嘅啦。我覺得 Houston 今年應該抽得到嘅 ，Golden State 就應該係要退位嘅啦。要學你話齋 ，Philadelphia， 冇喎，佢 stat 係話一嘅喎，原來破過兩場啫喎，今年 嚇 係平手嘅喎。 唔守嘅， 大家都贏差唔多十分上落啫喎，大家都係。 嗱，如果 Steve Curry 出埋嚟打翻正常同佢哋抽咧，喺啊就睇下佢哋中間呢個過程裏邊打，最後入去呢個所謂爭出線嗰時候，佢哋嘅成績如何啦？咁啊，我就比較，我就中意，我就今年睇好 Houston。 嗯， 我睇好 Houston。我睇好 Houston。 如果冇傷兵嘅話 ，Houston 會 應該 OK 嘅。 我覺得 Houston 啊 ，Chris Paul 係時候。 發威嚟， 應該啦。 我覺得今年咧，我覺得 at least 俾 Chris Paul 去到打到 Western Conference Final 先啦。 唔好似第一個 round 都，唔好似第一個 round 出局啦，係 嘛？係啦，我覺得起碼過第二 round 先。 唔會啦，3-1佢仲要出局嘅，死得啦嗰隊波就。 起碼過第二 round 先啦。 起碼第二 round 啦，唔係佢應該抽得到嘅，因為 Utah 對佢嚟講，始終學你話齋有兩個大 star，Utah 都未必抽壓得佢住嘅。即係你可能睇 OKC 佢係三個黑洞嚟嘅，都瀨曬嘢㗎啦。但係你 James Harden 同 Chris Paul 係上緊嚟，學你話齋 hungry man 嚟嘅都係，所以冇得走雞㗎啦。我咧 Houston 啦 ，Houston 你話 Philadelphia， 我啊我睇 Indiana 啦，我比較中 Indiana 我就 OK 係啦。 咁我睇下邊個。 阿柳 Sir， 你覺得咧東岸咧？ 東岸都 Philly 好大機會。 啊，你因為 Philly。 要睇下 Cleveland 贏唔贏到啊？ Indiana、 Either Toronto 或者啊 Indiana 先啦。 我覺得佢都穩穩地啊 ，Cleveland 都呢個嚟緊。 係咪穩地？你呢、這個好似都仲未合作得好好咁樣，我覺得 Cleveland。 我覺得佢而家贏兩場都底線啦。我諗佢最穩最好都係3-4就收皮啦，我都即係打到七場咯，最多。 私人感情啊，當然唔想立邦咁好啦，係咪？ 私人感情冇感情呢叫做。 即係點都係我，你要話俾我同 Kobe 同佢比嘅話，我一定都係揀 Kobe 啦，我都係，我唔會揀佢咯。 佢唔係傷咗個 Achilles 嘅時候，仲好好多啲。如果係即係計翻當年 Kobe， 嗯，好啦，咁啊，我哋今集節目就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就到下个礼拜再嚟噶咯喎，应该都好多 出。下个礼拜就睇下我哋嘅 prediction 都 七七八八噶啦， 开始应验啦，下礼拜就 七七八八噶，呢个礼拜都应该应验噶啦，多两场。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OK， 咁先，拜拜。